以总书记埃里塞乌·若埃金·马恰瓦为团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访问了万景台，代表团还参观了建党史迹馆、国际友谊展览馆和科学技术殿堂等各处。